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跟我们互动。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继续和大家来关注的是运动健身与科技发展这样一个话题。今天我们要着重从健康的角度和大家去分享一下。那我们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了啊，我们追求健康那很重要的一个手段呢，就是要通过运动锻炼的方式来去达到健康的目的。那当时严老师也和大家去说到了，我们在这个运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大家是有不同的一些追求的，当然最终的这个目标我们是一个共通的，就是健康。但是这个健康呢，每个人的目的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觉得我这个减肥下来了是健康的，有的人觉得呢我的这个身体各项指标恢复正常了是健康的，还有的人呢是觉得我的心理健康也很重要。所以说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是有不同的目的的，但是运动能够起到的这个帮助的作用一定是多维度的一种体现的。我们当时也和大家去谈到了啊，我们怎么去理解运动，以及对于运动的这个认知呢，也不能出现矫枉过正的情况。还有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是需要持之以恒才可以看到运动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最终健康的这个效应的嘛啊。 对， 当然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会继续和大家谈一谈我们追求健康路上在健身运动过程当中所出现的这种效应，其实也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去反映我们健康指标的嘛，是不是严老师？ 其实首先呢，关于健身运动当中效应这两个字呢，是我们特别要关注的一个词。 嗯 啊，因为这个效应里头呢，我个人理解，第一呢，它是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感受到的变化。 嗯， 但是第二个呢，从效应的角度来讲呢，可能对于你来讲和对于我来讲，这个效应呢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同样我们在控体重减脂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认为我这一次课我降了多少，这是我的一个理想的感觉。 嗯， 可能对于你来讲呢，可能是另外一种感觉。 就是这同样对于大家来说啊，是个性化的，是不同的啊。 对， 虽然我们都在运动， 对， 但是结果是不一样的。 对，所以呢，就是说在健身运动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始终不能够脱离开，比如说我们常常讲到安全性的原则、个性化的原则、循序渐进的这些原则。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在运动健身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需要呢，要有一个过程。也就是说你一次性的健身所产生的效应呢，是有限度的。但是我们要让我们身体发生一个根本性的改变，或者说发生改变呢，形成我们期望达到的那个目标呢，它是需要有长时间的累加的结果才可以实现的。所以这个运动健身的效应呢，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一定呢是首先需要注意到，第一呢有没有变化，第二个呢这个变化的趋势是不是像你所预期的这个方向在发展。当然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能不能把这种变化保持住，让它呢让我们上一个台阶，或者说让这个趋势呢始终和我们锻炼的那个目标相一致。所以你看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在关注这个运动所产生的效应的过程当中呢，变化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这个变化是不是按照你的这个想法在发生， 嗯， 能不能保持住，这对我们来讲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呢想象到体育锻炼不是一蹴而就的。 对， 它是需要很长时间的 坚持下去才会有结果的。那么我们在这个结果产生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有很多呢我们可以去用来作为衡量变化的一些指标。比如说我们在过去的节目当中就讲到过 BMI 值。那么如果 BMI 值的话呢，我们大家都可以去做一个简单的计算。比如说体重一公斤，身高一米，那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可以算出来你的 BMI 值。那么 BMI 值的话呢，你比如说我们上网就可以查到世界卫生组织的它所设定的，比如说正常值是多少，超重是多少，偏瘦是多少。你还可以查到呢，像咱们国家呢，比如说中国人的 BMI 值正常值是多少，偏瘦是多少，超重是多少，肥胖是多少。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利用这个 BMI 值呢，你就可以算出来一个相对的我们身体的一个肥胖的程度和你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呢所发生的改变。那么这个变化有没有，这个变化的趋势是不是在向好的这个方向发展，哎，这个呢就是你可以呢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来判断自己在运动过程当中所产生的效应。所以你从效应的角度来讲，我不单纯是一个降体重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我通过控制体重让我身体的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的这个风险程度呢降下来。所以你看这个呢就是我们在关注运动效应的时候呢，这就是和我们自身的健康状况，比如说心血管疾病的问题和肥胖的问题就关联上了。那你再比如说呢，我们在过去的节目当中也很多次的讲到，比如说我们固定时间看我们能够走的距离的长短，我们也可以通过固定的距离看我们走的时间的是不是可以越来越短。这都是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走跑能力呢是不是发生了改变。而这个走跑能力的背后呢，它又意味着你的心肺功能是不是能够满足你的这种改变所需要的这种工作的状态。而这个心肺功能能够满足的前提下，那就意味着你在锻炼的过程当中心肺功能是有改变的，是有提高的。所以你像这些呢，我们都可以通过一些方式呢来看。再比如说呢，我们过去常常很多的嘉宾包括我自己也多次提到过，220减去年龄是你的最大心率值，然后乘以 50% 是低强度，乘以 51% 到75% 呢是中强度，那么乘以 75% 以上呢是大强度。但是我们在后面呢又特别提到了储备心率，那就是用你的最大心率值减去你安静时候的心率，这就是你的储备心率。那么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些最基本的用心率关注我们自己身体在运动过程所发生的变化的这样一种方法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可以呢利用心率这样的一个指标呢来关注我运动过程当中所产生的效应。因为呢我们每个人呢身体的条件不一样，在运动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能够完成的运动的这种能力呢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用心率呢，这是一个相对我们个人来讲大家可以共同去关注的一个身体的指标。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发现呢我们自己在运动过程当中它的效应是不是它的变化有，它的变化的趋势是不是和我们自己身体所期盼的健康的这种方向相一致。然后呢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能不能保持住我们身体的这种变化。那这些呢其实我们都是可以呢利用身体的这种心肺功能特别是心率这个指标呢来看的。那么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在过去的节目当中还提到过，比如说通过说话唱歌的方式简单的可以评估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的负荷。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比如说我们上周节目和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都提到过我们如何看待运动这个问题。 对， 那么在运动这个问题上呢，有的 人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就希望散散步，身体稍微的稍事活动，然后在这散步的过程当中，我可以呢把紧张的情绪呢平缓下来，然后在散步的过程当中呢，我可以和邻居、同伴、同事可以交流一下，那么这样的话呢，也可以改善人际关系。但是呢，比如说我现在就是想通过运动来降体重，那我就需要有一定的运动时间，有一定的运动的负荷， 对 啊，你才可以达到。所以你看，这都是可以在运动当中，当然我们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呢来去看这个运动的效果。那么还有一些呢，你如果想更精准一些，就可以用这种伯格量表，就是它把人的感觉呢用数字的形式把它反映出来。当然最直接的就是用这种心率手表，或者说智能化的手机，这就可以记录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身体的变化。但是最基本的也是最简便的，就是固定距离看你的时间，固定时间看你的距离的同时呢，把心率手表当中的心率和它能够提供的信息你再看一看。就像孟莹讲到的，我运动前看一下，运动后再看一下， 对， 你这个就能够感觉到你这个运动的效应是不是达到了。比如说我这一段时间我在坚持运动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的心率在完成同样运动的时候心率下来了，这就是运动效应好的感觉。再比如说呢，我们还可以了解自己，你比如说我们最近节目当中呢，不同的嘉宾也在多次提到，对于我们任何一个人来讲，力量的练习呢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力量的背后呢，那就意味着这个肌肉的它的功能是不是能够保持住，特别是对老年这个群体来讲，这个肌肉力量呢是和我们生活呢是和生活的品质吧是息息相关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你的力量就等于你的幸福，因为你手无缚鸡之力，你就没有任何幸福的这种感觉。那如果我没有力量，我人的行走能力就不行。所以我们一定呢要保持一定的力量，而力量的保持就需要有肌肉的存在和它的支持。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一分钟能够完成俯卧撑的次数，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呢可以判别呢自己的力量年龄。比如说我们有心理年龄，有生理年龄，有最基本的生物学的年龄。那么你比如说从力量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如果你一分钟能够完成俯卧撑的次数超过30次，那不管你现在是40岁还是50岁，那么你就相当于呢20到29岁的这个力量年龄。那么如果你一分钟能够完成俯卧撑的次数，比如说在25次到29次，那就相当于你的力量的年龄呢是30到39岁。如果你一分钟能够完成俯卧撑的次数呢是15到19次，那就相当于呢你的力量年龄呢是50到59岁。如果小于10次的话呢，那你的力量年龄呢就是大于70岁。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可能你60岁，也许你的力量年龄呢是40岁到49岁，但是呢你的生物学年龄，比如说你是60岁，也可能你的力量年龄呢是大于了70岁的这个岁数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讲的，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个俯卧撑的这种方式呢来作为我们力量的一个判别的标准啊。因为确实呢我们身体的活动呢是需要通过肌肉的收缩来完成的，而这个肌肉的收缩的背后呢，它就意味着呢我们身体的各种各样的动作的能力，包括你起床的能力，上卫生间的能力，外出走路的能力啊，还有呢像爬楼梯的这种能力。我印象中好早以前跟孟莹讲过一个我们上课时候的视频，他就讲人生的最后10年。 对，我有印象。 人生最后的10年，他就用一个对比的方式呢，一个是喜欢运动的老者，一个呢是病病殃殃的卧床的老者。那么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身体的活动对一个人 对一个家庭来讲呢，它的影响力呢是不言而喻的、 嗯、 对于当事者呢，它也是一个幸福的一个根本的差别的分水岭、 嗯 啊、所以力量的这个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呢是很重要的，而这个力量的练习呢，它是要通过呢对抗的方式啊。你比如说我今天来的时候，我又跟孟莹该夸我自己了，我是在坐电梯的时候呢，我 早下了几层， 不是，我这回我还在想，我路上我还想我怎么跟孟莹讲我的这个体验啊、 嗯、 那就是说我上的时候我一定是走下的时候我尽量坐电梯。 嗯， 我的理论是什么呢，就是下的时候呢，就是你要往下走，实际上你的身体的重量和你落地的时候呢，对这个膝关节的冲击力是大的。 嗯， 但是我上的时候呢，我是一个简单的克服身体重量的一个抗阻的练习，我可以通过上的速度的快也好慢也好，可以根据我的情况，那就等于是理论上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力量练习的方式。所以我来的时候呢，我努力的就是凡是上的这部分我一定是走上来，就即便电梯上人不多我也走楼梯走上来，在下的过程当中呢，我可以根据情况呢多走两步或者少走两步。 我明白了，严老师说这个的目的其实是求表扬当然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他自己的 体验， 对的分享嘛，啊，让大家知道我用这样的方式其实就是一种去进行力量的训练嘛， 训练，这就是生活当中很简单，就是我们出行的时候呢，因为现在确实是我们生活当中呢，这种科学技术的发展呢，改变了我们的很多啊。你比如说我们讲到的关于健康的认识，其实你看上个世纪4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就提出了健康的四个这个观念， 对， 但是在那个时候呢，人们对这个，你比如说运动对身体所产生的影响，不会像我们现在这么去理解它， 认识的没有这么透彻， 没有那么透彻。所以，但是你像现在，是因为一方面是我们人体不动的时候多了，另外一个呢，人们在工作和生活的过程当中，这种心理上的压力、人际关系上的这种关系，甚至价值观上的这种差异。它确实是越来越影响到人，而这个影响到人的背后呢，又会影响到人的健康。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慢慢的又翻回来呢，感受到人的健康呢，它不仅仅是没有病的问题啊。所以呢，你看这个也是我们讲到这个力量练习呢，它和我们生活当中呢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比如说你回了家买了一个罐头，你能不能把那个罐头盖拧开，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生活当中的动作。你能不能把这个重物从桌子上呢放到你那个书架的高一层的那个格子当中，这都是一个生活当中最简单的动作，而这些动作呢都需要力量的保障才能够实现的。所以你看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呢，我们关注运动效应的时候呢，看似是一个力量的练习，看似是一个一分钟的俯卧撑的这么一个简单的测试，但是它背后呢，它的这个效应可能带来的就是，我希望我在每天日常生活的过程当中，啊，我能够爬楼梯，我能够带着孙辈儿呢出去玩耍，啊，我能跟得上他奔跑的这个速度，啊，这些呢，其实作为老年人来讲呢，就变得十分的重要了啊。再比如说呢，你像我们人体的耐力，耐力呢其实就是对于我们人来讲呢，它是心肺功能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那你比如说现在有研究呢，比如说他们提出来就是2公里跑，那么一个呢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完成2公里跑，这说明你的身体状态比较差啊。那么完成2到5公里的这个跑的这个任务的话呢，你的身体状态不错。如果能够完成5公里以上距离的这种跑步啊，那么身体的状态呢就是非常的棒。我们作为每一个人，特别是收音机前的不同的听众来讲呢，可能我们性别的不同、年龄的不同、身体健康状态的不同啊，那么作为 2公里跑来讲呢，可能不一定呢对我们每个人都是最适合的，但是呢这个2公里的背后呢，就是我们常常讲到的一个固定的距离啊。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在我们能够容忍的这个距离的范围内啊，你能够跑得越来越轻松，那么对你的身体而言，那相对来讲你的心肺功能呢就相对比较好。那么心肺功能如果比较好的话呢，这就可以等同于刚才我所提到的身体的状态是比较好的。所以说呢，你看看你能不能从你最短的能够跑的距离开始，能够通过你坚持的走也好，慢跑也好，或者说是像一些马拉松的这种奔跑也好，你能够跑的距离比原来长一点，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进步。因为这个人的耐力的背后呢，它实际上意味着是你的心肺功能的状态。 对， 所以对于每一个人来讲呢，心肺功能呢都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对不同年龄的人来讲，对不同诉求的人来讲呢，可能对这个耐力所产生的需求呢又是有很个性化的这个差异的。但是我们用一个固定的距离来看，能在固定的距离的前提下能够跑的距离越来越长，时间越来越短，当然呢这就意味着你的心肺功能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发生了向好的 提升了吗 变化。 对， 所以这些呢就是说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你看我们就提到了耐力的问题，还有这个力量的问题，还有心肺功能的问题，其实这个都是我们在关注呢人在运动过程当中呢运动对你所产生的效应。而这个效应的背后，我们又特别强调呢运动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但是运动对每一个人来讲一定呢它所产生的效果呢又是因人而异的， 就是个性化的。 对，就是个性化的。 那我们刚才听严老师和大家分享的关于健身运动的效应，其实不管是从 BMI 指数，还是我们的运动心率，又或者说是从力量耐力这些不同的指标去看，我们最终想看到的都是期待健身运动能够给我们带来最大化的效应。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听严老师和大家去分享一下健身运动的方法又包含哪些，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理解运动健身和科技发展之间的关系。那也希望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现。2022年2月4号，全世界的目光都会聚焦中国，聚焦北京，聚焦鸟巢，让我们共同期待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盛会，为北京冬奥会加油助威。 携程邀您来唐山国际旅游岛，家门口的小马代，东北亚优质海岛游甄选地，动漫欢乐谷，游艇轰趴音乐一应俱全，北京向东3小时就是唐山国际旅游岛，携程订票说走就走。 以上为广告时间。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FM102.5，每天9:05到9:55，主持人梦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是继续来说一说运动健身和科技发展，今天着重从健康的角度和大家去分享。健身运动的效应我们理解了，它可以给我们带来哪些变化，当然就像严老师提到的嘛，那这个健身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就要根据自己的自身特点，自身的情况去进行适合于自己的健身。那从这个角度，严老师也来和我们说一说吧。 好，那么这里头呢共性的呢，就是我们一定记住运动的三段论。这个运动的三段论呢，是从运动本身参与运动的身体参与运动过程当中呢它的表现来讲的。所以呢我们一般来讲呢，它把运动呢就分成为准备部分、基本部分和结束部分。结束部分呢，有的时候我们又把它叫做放松的这个部分。准备部分呢，它更多的诉求呢就是让身体 和心理的这种感受进入到这个运动状态。那么在准备活动部分呢，首先应该关注的是让身体的各个器官功能呢，通过你的准备部分的这个身体的活动也好，肢体的活动也好，然后呢让人体的器官呢能够适应你在基本运动的这个部分呢它的这种需求。所以说呢，一般来讲呢，在准备部分呢它是包括两个部分。一个呢就是身体的活动的部分，比如说我通过走到跑，从慢跑到相对的快跑，这样的话就使得心肺功能的工作呢逐渐进入到运动的状态。第二个呢就是肢体的伸展，这样的话呢就使关节的活动度呢能够达到一个基本运动部分呢所需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第二个呢，其实在准备活动的这个部分呢特别重要的一个呢就是收心。那么收心的话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呢就是让人的注意力回归到运动的这个情景当中。你像孟莹，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在准备活动这个部分，你关注过这个方面的内容吗？ 关注过啊，我得做什么样的准备活动，我大概做多长时间，这都是我需要关注的。 这是一个，其实这个是最朴素的，就是我们让身体进入状态，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情绪和心理 啊，我 要进入到 即将开始运动了这种状态。 对，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去运动的时候可能工作上有点不顺心，或者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出现了点意外的一些事情，那么我在运动的时候呢虽然我也都做好准备活动，但是我心情还是留在那个状态底下， 还是有一些杂念在里面的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你的注意力如果不集中的话呢，第一你学不好这个动作，第二很可能在运动的过程当中由于注意力不集中而导致可能出现运动的受伤， 分神了吗？ 分神了。所以呢这就说准备活动它一定是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身体的部分，还有一个收心，让你的情绪集中在运动的这个部分。第二个呢就是基本的部分，基本的部分实际上在我们运动过程当中呢是最主要的部分。那你比如说我们常常讲体育锻炼每周不少于三次，每次不少于30分钟，我个人理解呢不少于30分钟它主要指的是基本部分的这30分钟。 对， 就是你实际运动的这时间，准备活动要刨去，放松的时间要刨去， 对。 那么最基本的这个活动呢，因为这个最基本的活动呢它是要通过这个活动的内容也好，活动的负荷也好，活动的这个时间的累加也好，让你身体真正得到了这个运动的刺激。那么这样的话你能够确保这个基本运动的时间，你才能够确保运动所带来的效益。所以你看我们在评价一堂学校的体育课的过程当中呢，那么你在时间上的分配和你教学内容的安排合理不合理，那这里头就是你时间上的分配就能够最基本的是一个判别标准。然后呢再通过学生的心率，然后呢看你老师安排这个运动负荷够不够。所以你比如说我们在体育课当中呢就是有两个最重要的指标，一个呢是负荷，一个是密度。那么负荷的话就是我找一个中等水平的学生，我每隔5分钟观察一下他的心率，我就能够描述出来一堂课45分钟的一个心率 的 曲线 嘛。对， 第二个呢就是我用两块表，一块表呢我记录总时间，另外一块表我就看着孟莹，你只要你动我就开表，你停我就停表，最后我可以记录呢你这一堂课你到底动了多少时间。那么这个时间和你的总时间一除就是你的密度。所以我们在体育锻炼的时候，在参加运动的时候也有这个问题，那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基本的部分可能练习的时候呢懒懒散散的，我也练了，但是你密度不够的话呢，虽然基本部分你持续了30分钟，但是这30分钟所产生的效果和你紧紧张张的去运动，这个30分钟是有天壤之别的。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结束部分的放松，这个放松呢同样它是让你的身体和心理能够放松下来，比如说我身体逐渐的 进入到一个平静的状态。那么如果我体育课在最后一节我要接着去吃饭的话呢，我身体要平静下来。第二个呢，就是说我情绪也要慢慢的缓解下来。你不能说是在这个吃饭的时候我还情绪高涨的在那个运动的状态底下，那你吃也吃不合适。如果你第二节课是理论课的话呢，你也上不好这个课。所以这个放松这个部分，就是在结束部分呢，往往它是通过一些舒缓性的运动、伸展性的运动，让身体呢逐渐的平复下来。这样的话呢，让你能够顺利的保障后续的学习、工作和完成相关的任务。所以你看，这就是第一个，就是一定呢要注意的这个运动的三段论，我们把它有时候叫做三部曲。除了这些以外呢，那你像国家体育总局呢，他在全民健身这个方案当中呢，他提到的体育活动的方式和健身效果，这个是我们大众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去遵循的最基本的一个体育锻炼的方式，和我想要达到健身效果的这个目标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寻求什么样的运动方式对我来讲是比较合适的。这个呢就有了一个参照物，而且呢这是国家他所制定出来的适合大众的一个运动的方式的一个方案。所以你比如说呢，他这个方案当中呢就有体育活动的类别、体育活动的方式和健身的效果。所以我们每个人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呢，就可以参照这样的一个提供的方案，我们可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运动的方式。比如说有氧运动中等强度，它给你的运动方式就很多，健步走呀、慢跑呀、骑车呀、登山呀。然后呢运动效果呢，就是可以改变改善心血管的功能，提高呼吸的功能，控制和降低这个体重啊，增强抵抗疾病的能力，改善血脂，调节血压，改善糖代谢。所以你像这些呢，就是说我们可以有很好的参照物。这是一个，它是从健身效果，那么也可以呢是通过什么呢，比如说我可以通过不同的健身目的， 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嘛，我想要达到什么样的，要干 什么， 对， 然后我就可以选择呢相对应的体育活动的方式。 嗯 啊，那么再比如说呢，你像国外呢他们也有提供的健身指南，那你像美国这个 ACSM 就是运动医学年会呢，它也明确的提出，比如说活动的类型，它这里头就是有比如说使用大肌肉群的有氧运动，还有呢就是控制速度，通过多种这个运动方式呢来进行的抗阻练习，还有呢就是使用主要肌群的伸展运动，它是从运动类型上它是这么来划分的。然后呢它就告诉你呢每周练几次，强度是多少，持续的时间是多少。它给你举例子，比如说能够持续的使用大肌肉群，其实我们运动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大肌肉群的运动。 对， 那你像羽毛球这些可能是有小肌肉群的一些运动也参与的。那你比如说他这讲的大肌肉群的有氧运动呢，这里头就像跑步呀、骑车、划船啊、足球，这些都是。所以呢这就说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呢我们是有各种各样的运动方案可以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呢想要达到的运动的效应。因为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自己运动的一个动机和期盼所达到的目标，所以这里头呢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呢有很多的我们可以参照的方案也好，或者说是依据也好，而这些呢它的背后呢都是人们通过研究所推导出来的。 对， 所以呢它给我们的呢就是一个基本的参照。所以我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什么呢，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这个参照物，但是呢大家一定不要忽略掉我们每个人的个性化的特点呢是非常明显的。 对， 所以他所提供的这个是一个大众的普适性的，所以我们在利用它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所以最简单的就是我自己和我自己的过去比。 嗯， 所以你一定要最开始的时候呢试着去看一看， 然后把这个作为你的一个起点，或者说是你最开始的一个入门的一个成绩，然后你把这个成绩呢作为你的开始，然后呢就像孟莹讲的，运动前和运动后， 做一个 运动一段时间的开始到运动一段时间结束的时候呢做一个对比。所以这个对比的意识，就是评价的意识呢一定是要有的。所以说呢，你比如说我们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步行。其实这个步行呢，我们每天呢都要去做的一项身体的活动， 是最基本的。 而且呢，你像在很多的人心目当中，我们从网上也好，从各种媒体也好，我们都可以知道，比如说8000步、10000步， 对， 你像手机当中的那个，就每天有排行榜啊。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步数呢是提出来的一个具体的数字，但是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比如说我走10000步和你走10000步，那么这里头呢，除了步数咱俩是一样以外呢，可能我们不一样的地方也有很多， 时间上、 时间 上、 强度上，还有我们身体的条件上， 对 啊，所以呢，这就是说10000步是提出来的一个，人们从大量的研究的角度说，你一定是要有一定的量才能有质的变化啊，如果没有这个量的话呢，你这个变化呢也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但是呢，有这个量的同时呢，在运动这个问题上呢，还需要有负荷，就还要有强度，因为有一定的强度，有一定量，才能够促使你的身体的各个器官的功能呢，真正的在工作一定的时间的背景底下，它才能够发生它的改变。否则的话呢，就像你走一步又退一步似的。所以这个呢，虽然不能够说它对身体的影响不存在，但是你真正要想使身体的变化发生，那就需要有一个连续的持续的这个过程啊。所以说呢，我们从步行的角度来讲呢，第一呢，要找一个适合走路的地方，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比较合适的，但是尽可能不要到那个马路上去走，也就是说找一个比较合适步行的地方，然后呢坚持，不要急于求成啊，一定呢要给自己一个宽容度。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讲运动不是一次可以改变你的，它需要你去坚持的。比如说我可以首先呢从10分钟开始啊，然后呢我能不能走到15分钟，或者说从一定的距离啊，然后呢我就可以呢每天每天的坚持， 这是很重要的嘛，持之以恒嘛，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的呢，就是力量的练习啊，因为这个力量的练习呢，我们讲呢它是一种抗阻练习。但是呢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在过去的节目不同的嘉宾呢也在讲这个力量练习呢，好像很多是年轻人或者是成年人在关注它比较多一些，在小朋友这个阶段和老年人这个阶段呢相对来讲呢关注的比较少。但是总体来讲呢，力量练习对任何一个年龄段的人，对男性和女性来讲都是同等重要的。 对， 然后呢力量练习呢它又共同的呢就是一种抗阻练习。那么从形式上来讲呢，它可以是利用自身的重量的抗阻练习，也可以是利用器械的抗阻练习。在利用器械的抗阻练习当中呢，可以是自由重量的，就像我们举杠铃似的，也可以是利用那些抗阻练习的装置啊，比如说像那个联合力量的练习的器械，我们可以在那个上面做力量练习。但是一般来讲的话呢，在做力量练习的时候呢，你可以选择一个在你个人来讲呢，你能够相对呢举起来重物的最大重量作为一个标准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以它为准呢，可以呢相对呢判定或者说是选择你的力量练习的负荷。比如说你最大负荷，那么就相当于呢你能够举起你的这个最大重量的，比如说 一到十个 RM， 嗯 啊，那么中等重量呢，就是你能够举起来十一到二十，小的强度呢就是二十个以上。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从这个强度来讲的话呢，就是说你可以呢从你最大的那个重量的背景底下，就相当于我们最大心率二百二十减去你的年龄的那个最大心率，你可以乘一个百分之七十，也可以乘以百分之五十，也可以乘以任何一个百分比。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你可以在这个背景底下呢，从你相对于你个人的这个能够举起这个重物的次数来讲，假如说你能够坚持举一到十次，这就是一个大的强度。而这个大的强度就是说你能够举一到十次，再举不到更多的次数，那就意味着肯定这个重量比较大嘛。 对， 那如果你能够举的次数越多，那相对来讲这个重量就比较 小 啊。所以这个次数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呢，它又是一个累积的量的这么一个结果。所以呢做力量练习呢，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呢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 嗯 啊，当然最简单的呢，就是我们现在需要大家注意的呢，就是国家体育总局呢它所颁布的健身十八法。 哎对。 哎，这个健身十八法呢，从最简单的角度来讲呢，它就是把人一个呢，就是它是针对久坐不动这个人群。 嗯， 其实久坐不动这个人群不等于是上班一族。那你像你们工作你坐的一天是多少？ 嗯， 那你像你的父母爸爸妈妈他们一天坐的是多少？其实我们如果仔细你去看的话呢，现代生活条件的改变让我们坐的时间越来越多了， 就是我们大部分人都属于 这个久坐不动人群。 对， 所以你看他这个健身十八法呢，他是主要针对对我们人来讲呢，一个呢就是肩颈部，一个呢就是腰背部，还有一个呢就是人的下肢这个部分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它这个健身十八法呢，它主要是通过身体的不同部位的拉伸，然后呢让紧张的肌肉呢能够松弛下来。 对 啊，所以这个呢是它健身十八法呢它最重要的一个我理解的一个初衷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比如说在肩颈部的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呢，它第一个动作呢就是可以利用一把椅子作为扶手啊，然后呢两手呢扶住椅背啊，然后呢我们可以站在这个椅子背后呢做身体的前伸，然后呢下压，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得你的肩颈部呢充分的被拉伸。然后第二个动作呢，它就是双手叉腰，头部呢做四项的这个点头，那就是说前点后点左转右转啊，这样的点头。所以这个里头呢，其实我看它这个动作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我们去做的时候呢，缓慢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如果你做得快的话呢，尤其呢是动作快了以后，一些年龄比较大的人呢容易造成这个头晕。 嗯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做的呢就是等于是靠着墙啊，他两个动作，一个叫做靠墙天使，另外一个呢他叫做蝴蝶展翅。 对， 实际上很简单，就是你站的墙，一个是背对墙，一个是面向墙，然后两只手呢就像投降似的举起来，然后呢做 贴着墙吗？ 贴着墙做伸下落伸下落这个动作啊。还有两个动作呢基本上呢就像是做爬墙式的这个动作，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呢，就是它是把你的上肢肩颈部这个动作呢，除了这个头与脖子的这个活动以外呢，还有上肢的这个部分的活动，那这里头就是利用椅子和墙面的这个背景。 对， 那么再接下来就是腰背部。腰背部的话呢，其实主要它是以坐在这个椅子上做各种的伸展的练习， 嗯 啊，包括像我们伸懒腰似的左右伸展，还有前后的这个伸展，还有扶着椅子的这个 伸展大腿前侧， 伸展大腿前侧， 对 啊，包括呢坐在椅子上的这个收腿收腹的这个动作都可以。那么你像下肢呢，实际上它也是以扶着这个椅子为准 啊，它可以做一些各种伸展性的运动。所以总的来讲呢，就是说它这健身十八法呢，它是围绕着身体主要的三个部位啊来进行的。然后呢，从坐久坐不动的角度来讲呢，它主要又是使你的身体的某些部位的肌肉呢持续的紧张啊，然后又导致了肌肉的不平衡，严重的话呢还会影响到骨关节的这个位置啊。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他这个健身十八法呢，就是做了一些我们经常久坐不动姿势的相反的一些动作， 对， 让这个收缩的部分呢变得伸展起来，然后呢根据身体各个不同部位的解剖结构的特点呢，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各种各样的相对抗的伸展的练习。所以很简单，你做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姿势，你做这些练习呢就应该正好是反方向，这样的话就可以使我们身体呢能够得到充分的这样的一个拉伸吧。 对，那当然啊，我们在这几期的节目当中和严老师一起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都是来谈运动健身和科技的发展。我们今天着重是从这个健康的角度让大家去认识科技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影响。其实大家可能感觉上好像今天我们没有什么太多科技的影子，但实际上我们这些科学技术 都是科研的成果。 对，这些科研的成果才导致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啊，咱们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去关注健身的这个效应。还有呢，就是我们也谈到了健身运动的这个方法，它是要更加的有针对性。我们在活动当中啊，这个三段论是非常重要的。这其实都是通过科学的研究让我们在锻炼的过程当中有了更多明确的认识。而且严老师刚才也谈到的，我们的这些健身运动的方法当中啊，包含的面是很广的。我们的健身不是那么简单的说我要去像别人一样怎么做就可以开始这样锻炼了，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前提的，可以给自己进行一些有针对性的练习，还有一些不同的健身方式大家都可以去进行选择。当然像刚才严老师提到的，我们的这个科学健身十八法也是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颁布出来了啊，给我们的这些健身爱好者或者说是普通的老百姓一些日常的健身介绍，就是让我们可以通过这种科学的方法参与到健身活动当中，最终收获到一个很好的健身收效。这个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啊，也是从健康的这个角度去理解这个科技发展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影响。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严老师，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和晚间的11:00还会分别有两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严老师。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我是记者齐良博，7月21号到8月9号期间，我将和体育广播另外三位同事一起在日本东京为大家带来2020东京奥运会的全媒体报道，关注中国军团展现出怎样的精神风貌和竞技成绩。东京，我们来了。 我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记者金泽，在前方我们将制作系列报道《站在东京看北京》，以前方观察员的第一视角直击东京奥运会的赛事情况，同时为2020北京冬奥会带来积极的借鉴作用。 大家好，我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的记者李维，我将开启自己连续第四次奥运会的报道工作，从北京到伦敦，从里约到东京，无疑这一次奥运会的经历会更加的特别，我也将用更多样的手段为您全方位的展现中国奥运健儿的风采。 我是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记者林苑，我要在东京做您的耳目，您有什么想了解的告诉我，我帮您瞧瞧去。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百年奋斗，风雨兼程，开启新篇，扬帆远航。